苦，受了什么人的气呀？ 林姑娘，你来卖命令，他们说话我也不知，我就是说了一句话，我弟弟也不敢打我呀。 你弟弟是哪一个？ 就是正直弟弟。 你叫什么？ 我叫沙巴子。 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为什么？我不是为了白眼去包姑娘的事情。 你说什么啊？ 那就是白眼去包姑娘的事情。好一日叹了青天， 叹了青天。 今年摊开手，随你离人世影后，镜子里只见你 一生平凡，一诺。

Oh,

老爷作子娶的是宝姑娘。 是啊， 四宝姑娘啊， 四宝姑娘， 四宝姑娘， 四宝姑娘， 四宝姑娘， 四宝姑娘， 四宝姑娘， 四宝姑娘， 宝姑娘， 老祖宗，老祖宗，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宝玉，你娶的是宝姑娘。 们去。 阿姨， 保佑， 保佑， 你们去， 保兄弟， 我操， 你们去， 保佑。我找你妈妈去， 保佑。李妹妹，她已经死了。 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 保佑，保佑，保佑。 Thank you. thank you. 二爷，天夜了，这里不便多留，你快回去吧。 子娟，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叫死鬼。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神已死了， 我是什么？你子娟，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 想当初姑娘病重如是冷漠鬼火三更起，你那边是东方沉落一天雪，只听他恨声呼报哟，这心酸的事我老记。宝爷，你来治疗。 上皮了，配上皮了。 Thank you.